刚刚这首歌就是发布在6月30号的新歌啦。最近发现很多人都在发新歌哈，我们之前也说很多的新歌都会和影视剧进行捆绑，那没错，这次欧豪也同样是这样的。这是电影《清河南高》的一个片尾曲，这次呢，他是在为这个7月13号要上映的青春片《清河南高》进行宣传，并且说这是很多韩国团队进行操刀进行制作的。而这一次呢，欧豪他自己的这种风格也被无限的放大。先听为快吧，来自欧豪这一首《放马过来吧》。 什么不清楚，没办法预测，只能靠我的天赋。不要再谈什么俸禄，我已经迫不得已快要穿途末路。你没经历过我的痛苦，却看不到那预兆。You're like a fool。 当我在越来越开阔，打破陈旧的铁枷锁，梦境现实反复交错，我变得 young 变强壮，有新的方向，兄弟们都在我周围，对你寄托，你别浪费，把我眼前的机会，你说的对，没所谓，有新的方式去面对。Go damn， 放马过来， okay. 各位兄台，小丑阴霾，就趁现在是最好的状态。 让我出乎你的意料，掀起一波波澜惊涛，忍不住要前面啼笑，有种就过来吧，别再和我唠叨。 我需要乘胜追击，我不靠蛮力，靠思量破陷阱，凭我的反应，想见到角色攻击，我避开所有陷阱，让人清楚我的轨迹。狙击手不缺 hands up， 现在都听我 ，everybody stand up。一手遮天笑出险恶，才一个传说，流传不止片刻。你们都在我周围，对你寄托，你别枉费。把我眼前的机会，你说的对，没所谓，用新的方式去面对，让我出乎你的意料，掀起一波波澜惊涛，忍不住要前面啼笑，有种就过来吧，别再和我唠叨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Just like a magic show， 27-year-old。

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想起你自然而然，天很蓝，手心很暖，这一秒我知道你是我的答案。 爱慢慢到来，等等爱自由安排，用心听见未来幸福 等等爱，来自金贵盛久违的声音了。今天是周四的新歌时间，看看时间送上最后一首歌了。最后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，这一次他们是为儿童剧《蓝马》去创作了一个主题曲。这次赖声川首部导演的亲子剧《蓝马》，相信也是很多人非常想要去观看的一部剧了。那话不多说，这首歌送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好心情。我们明天再见了。这一首需要一个声音。 找到我的声音，我可以大声歌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。 北京时间21:00。